客栈， 仙童客栈， 仙童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去啊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。 仙童客栈开门喽。 剧后面没有了，但是咱们直播后面还有哈。 对， 北京时间的17:11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仙童客栈，问候大家 晚上好， 快乐、 哎、 对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，依然来给大家送福利了。 嗯， 问一下貂蝉哈， 对， 如果说你要请客出去吃饭的话、你一般会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 看多少人了。 如果说两三个人的话呢， 可以吃个烤肉啊，吃个火锅啊、这样的 费用大约在个500-600块钱。 嗯，用不着、二三百足够了。 吃那得是吃的少的。然后如果说这个5-6个人呢， 那就得吃炒菜了吧，或者就去吃自助火锅。或者自助烤肉，对吧？ 所以说还是以钱为前提，是吗？ 哎呦，穷啊。 那万一说要让你去请10个人吃饭怎么办呢？ 10个人的话、那就吃便宜的。 那吃便宜的吃不好啊，怎么办呀？ 那找有品质的咯。 有品质的便宜的， 像咱们之前有推荐过的这个大烟屋。 啊、哎，可以吧、哎？ 其实说吧，这是自助啊。嗯。哎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多的话，让你请客，你就会请人去吃自助。 对， 反正一个人就是这些钱，你能吃多少？嗯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 对，玩命吃。 行，那这样，那个这个礼拜五晚上我就有时间。 嗯， 然后你就请这个咱们九五九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去吃一顿呗。 好，没问题。 给你个坑，你就往下跳啊！ 哎呀，没人听得见。 这怎么能听不见呢？明天我就在这个群里面公布一下。 好好，这段掐了， 吃饭了。 这段掐了，别播啊！ 没办法，直播已经播出去了。 好， 好 了， 那这样，其实我给你支一招哈、嗯。你如果说真的要请我们吃饭的话呀，你像除了刚才你说到的大盐屋重庆自助火锅以外， 嗯， 它是59块钱一位。 对， 哎，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更便宜一点的，49块钱一位的，叫做汉斯格自助烤肉。其实这家烤肉呢，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，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，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听众的热捧啊，这、 嗯、以及好评。 哎，你想想，你要请10个人出去吃饭的话，490块钱，就500块钱就能拿下来了。其实相当于2-3个人吃一顿稍好一点的费用了，也不心疼。 嗯， 你要喝酒的话呢，敞开了喝，是吧？我们知道一般出去吃饭，可能吃还真吃不了几个钱， 嗯， 主要就是喝酒了， 对，酒水的钱。 对，你看这个自助吃随便吃，喝呢也随便喝。所以今天哈，咱们继续来聊互动话题。那聊互动话题之前呢，我要先跟大家说好了，今天我们的福利政策就是送出汉斯格的自助烤肉，原价也是59哈。 嗯， 哎，咱们除了今天有免费送的名额之外，如果您说万一没抢到的话，您也可以拿着鲜透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进门给店员出示一下，享受49块钱的待遇。 嗯，没错。 好啦，我们来聊聊哈，说这个吃自助的时候你最喜欢吃什么呀？ 是自助烤肉吗？ 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啊，很多自助的地方好像不太局限于自助烤肉和自助火锅了。 嗯， 基本上 都 是又能涮又能烤、 哎、 对，所以说咱们这二者都包括哈。 嗯， 先来问问貂蝉。 嗯，我每次吃自助，一到那儿先弄点水果吃上，嗯嗯，然后就 垫肚子， 对，弄块小蛋糕吃上， 嗯， 然后就 那你还吃啥呀？你不都吃饱了吗？ 慢慢来， 嗯，拉长线是吗？拉长战线，打游击战， 嗯呐， 然后吃什么呀？ 然后吃点烤的， 嗯， 对吧？再吃点涮的， 嗯， 最后再吃点水果， 嗯， 饭后甜点嘛， 嗯。 嗯，就可以走人了。 就没了。你看你这一看就是小庙里的鬼。 嗯， 那烤的要涮的才值几个钱啊？一般要我去吃的话呀，我就专吃海鲜。 哎呦，挑贵的。 对，什么贵我吃什么。嗯、吃刺身，吃海参，吃这个海参呐、啊、鲍鱼啊什么的，吃海鲜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吃自助的时候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哎，你能不能够吃回本呢？我们很多人都说这个自助啊，吃回本难，所以咱们就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吃自助吃回本儿。你有没有什么小妙招绝招，就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。咱们花钱了去吃，就一定得吃个酣畅。那么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等着你，如果你给我们的意见非常中肯，能够让大家吃回本的话呀，那我就直接送您汉斯格的烤肉，这个自助烤肉包括火锅自涮一体烤涮一体的这个门票一张哈，您去吃回本。好了，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等你，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

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北京时间的17:26，这一时间感谢在路上的你依然锁定收听我们的先头客栈，我是思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还蛮有互动性的话题的，就是吃自助餐怎么样才能吃回本儿？ 对，怎么样一个顺序？哎， 你是不是那种吃自助餐能够吃回本儿的人呢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特别好玩，他吃自助餐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他浪费。 嗯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永远都只吃菜不吃肉。 嗯，跟我蛮像的。 吃菜呢也得是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挑着吃的那种。 嗯，那不吃我吗？ 你是菜是吗？ 嗯，我吃的比较少就， 啊，对，是。所以这种人呢就不是特别去适合去吃自助。有一次特别好玩，我们这个几个朋友一起决定去吃金钱豹。大家知道金钱豹的这个价钱确实是 不低了， 不低哈，然后呢吃金钱豹的一个人费用那么贵，怎么着你得吃回本啊，对吧？金钱豹的自助餐的餐品相比于其他而言就要高级很多了。 嗯，没错。 你像很多刺身啊之类的你都可以管够，然后所以呢大家都特别去喜欢的，你像三文鱼什么的都不吃了。 嗯， 也太廉价。就反正就是什么贵挑什么吃。 对， 这个海参呐，鲍鱼啊， 对，鹅肝啊等等等等 等等的哈，包括这个法式的小蜗牛啊什么的。然后我这个朋友的蛤蟆全不吃。 嗯， 后来把请客这个人给气坏了。 那你怎么早不说呢？ 对，后来就说这个行，就下次我就请你去麻辣烫了，你不爱吃菜吗？ 对， 管够。所以这种情况也确实是挺挠头的哈，但是没办法呀，你都已经进去了对吧，该花的钱都已经花上了，所以说但是其他人呢能吃回本也就还好啦。哎呀，我们这一时间有一个听众哈，这不太专业了，他跟我们互动的哈，一看就是 经常吃的， 对，绝对能够吃回本的那种人。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小浩，他跟我们分享说，先吃素菜，千万千万不要喝饮料，尤其是带 气儿 的。 哎， 对，我们都有那个经历。 嗯， 喝完带气儿的饮料之后 饱了。对， 哎，对，说这个，然后吃肉、甜点、水果，最后再来个冰淇淋，哇嘎嘎。小浩也说了，说主要是不浪费。对，这个现在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嘛，我们还是要提倡光盘行动哈，千万不要浪费。 在不浪费的基础之上呢，把自己的肚子给伺候好了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像小浩刚才和我们分享的这个点子就特别好，说不要喝带气儿的饮料。 嗯， 是吧？ 对，确实，因为喝完之后就打嗝，然后就感觉什么都吃不下去了。 因为它喝下去之后，在胃部会分布很这个分解很多的空气，把这个胃就给胀满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哎吃饱了，结果好嘛，你一出门没走两步又饿了，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哈。好了，也感谢小浩的分享，同时呢，咱们汉斯阁免费的自助烤肉一份的名额就送给你啦。如果其他的听众也有相应的小妙招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的话，吃自助餐怎么样才能吃回本儿，或者说你最喜欢吃自助餐的什么东西，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。分享的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都想偷着在 客栈吃自助餐， 搜索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和我们互动留言，抢取今天的汉斯阁免费的自助烤肉一份儿。好了，我们来听到这首非常嗨的歌曲哈，来自张惠妹 Bad Boy， 希望听着听着我们就能饿了，然后再去吃点好吃的啊。 好， 好，一会儿回来再见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注意了，凡在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，安阳伟业奥迪五一送优惠，选装饰减车价，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，好礼尽在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-0100，8379-0100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 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是4月25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会

北京时间的17:52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仙偷客栈，问候大家，我是思娘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在今天仙偷客栈的现场哈，我们聊到了一个很好玩的话题，有很多听众在来和我们互动，我和这个貂蝉已经是笑的肚皮都要破了。我能感觉出来我们的听众一个一个的都是吃货呀。 嗯，没错。 我们有一个听众和我们说了哈，这个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啊推荐过一家海鲜自助，还不便宜，在良乡呢，价钱是198一位，现在已经涨价了哈，现在是208吧，应该是。 对， 然后这个听众说了哈，自从听了节目之后就老去，然后呢，每次去都怎么着呀？两个人一块儿去，能吃人家40多个螃蟹， 哎呦， 说活的新鲜的，100多一位，觉得差不多吃回本了，还吃了好几个鲍鱼。感觉您去了之后，这装了一肚子的螃蟹回来是吗？ 没亏就行了。 不是，我就特别纳闷的啊，两个人吃40多个螃蟹，合着一个人吃20多个，您是得吃多长时间呢？得从开门开始吃，一直吃到关门是吗？20多个螃蟹，我们来算一笔账哈，你吃一个螃蟹10分钟吧，10分钟能吃完吗？也得将近10分钟吧。如果说把一个螃蟹给拆得干净一点的话，20个螃蟹那就是200分钟，200分钟合嘛合3个多小时呢，真的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只能说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是吧，你即使5分钟吃一个螃蟹，就光这些螃蟹你就得吃1个半小时，手疼不疼啊？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手疼。好啦，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，如果你想吃回本的话还真得这么干。 对的，挑贵的吃，往多了吃。 对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哈，编了个顺口溜叫 KKKK、这个挺顺的哈，说少喝水多吃肉，餐前喝碗小米粥，一碗粥先养胃，别看饮料看咖啡，调清淡，别多油，吃下多少都不愁，吃螃蟹吃大虾，生蚝刺身随便造，冰淇淋大烤鸭拍拍肚子再回家。我觉得可以成一个打油诗了，真的挺顺的，也真的是非常有才哈、我们的听众。你看咱们就单纯的说这个自助餐怎么样吃回本儿，这都能说出花样来哈、好了，那么这一时间也恭喜我们这二位和我们 互动 的 朋友 哈、这个我们也是挑取了很多，有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个吃好的吃贵的，那咱们到底怎么吃好的吃贵呢？这二位朋友算是给出了一个很专业的解答，所以呢今天也是挑到了二位，送出咱们汉斯阁自助烤肉的免费名额，一人一个啊，都不要抢。所以说这个汉斯阁也是一个自助的，可以烤肉也可以涮，也提供海鲜，总共有200多个品类，样式还蛮全的哈，二位直接去吃倒了它。刚才这个弹指神功又发来了消息哈，就是这个吃螃蟹的这个说我觉得老板快要怕我们了，基本不吃别的就吃螃蟹， 下次该不让你去了。 对，下次一看见你就是哎不好意思，我们那个 今天螃蟹没有了， 今天不营业了。好啦，其实开自助餐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好， 对 吧？对， 吃好吃饱， 哎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那北京时间的17:56，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蜜雪薇琪，独立。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，没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，欣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 是我要今生尽力，越自己越好。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，赞美我，挑战你，解决我，你管受伤。 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的《独立》，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在晚高峰的时候哈，不要饿着肚子来听我们的节目，抓紧时间回家吃饭。 对， 那如果说家里还没有做好饭的话呢，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出去吃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，就是汉斯格自助烤肉。具体的情况我们没有聊太多哈，因为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提及过了，也很多次来参加我们仙都客栈的节目了，所以今天呢，咱们只是单纯的送出汉斯格自助烤肉的免费的名额给大家，也非常的诱人了哈。我们今天三个名额已经全部的送出去了，没有抢到的朋友呢，不要灰心，可以来关注一下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凭借着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，进门可以以49元的价钱享受自助啦， 没错， 便宜了很多哈。所以说感兴趣的，想吃肉的，想吃海鲜的，想吃涮锅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托儿精灵说哈，说我的个妈呀，听着节目都要流口水了，每次都是满怀吃货的心，完胜需要减肥的身。这就是身体当中的小白人和小黑人在做 斗争，在作怪，然后谁胜了，托儿精灵。 这个反正是我的话呢，那肯定是满怀吃货的 心胜了， 胜了。 哎，我的话也是， 不吃饱怎么能有力气减肥呢？这是一个自古名言真理啊。 对，有道理。